想要牙关 起，见雪地上一花枪，东城一条兵又见我落马，明儿穿皮浑身是血，他同人行两眼呆呆看我落成，这英雄勉强登堂，江山站起，哎呀，这一阵是头骨断心膛上疼，有绝种腹内空虚，身上冷那胆麻，悲鸣唤曹某教连声，这英雄到此光景心酸难忍，猛然间想起家乡是一间，还记得堂前别母娘亲嘱咐，老人家说愿我儿赴平河北高丽大公儿快归城，这而今娘亲恐怕接应他，你哪知晓肩膀怀恨呐，陷害我罗成，大掠夺今世无能，重见我那老道母 说这事我罗成无能 时间，电转星飞来到明端城下，泪坐地在红灯影里看风雨。这时间，守城的罗出不停的乱铃响，慌张张他手不多头看分明，忙问道：“丞相何人？”罗成说：“是我。”啊，说话的可是我儿为父归城。罗春说：“爹爹呀，食材将建成元吉，生大帐定奸计，要将爹爹的孩子在疆场中传将令。我先锋罗成不讲，苏烈擒到，那就是私通敌人，不放你进城。”将领绝不宽容，一律斩。哎呀，爹爹，你可拿不住敌人吗？回城好险过。 为父我，此一去。

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，嗓子晒冒烟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脚上踏拉板，手里把脚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手边开着花匣子，夏天自由大的乐趣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。 这是四位，给这续人，这是囊垫，这是天管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续单， 要干啥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我们继续啊和古曲爱好者呢一起分享多种形式的曲艺作品。节目的第二时段呢，我们还是先接着请上京韵打鼓名家孙淑君先生，为我们把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京韵打鼓《罗成教官》来做个收尾。 书信将教我大叫道：“爹爹慢走，儿去开城搬大炕，我去这山河清宇宙斩奸王，消除旧恨，再将子平英雄大喝道：你还不住口！”你口中若是再提反字，是逼为父将素英挡案赐前胸。小罗春落泪低头，闭口无语，这将军胆胆泪望望城，多争些踏金灯，走鸡鸣报晓，天光亮，雪已住，见风卷残云小日红，哪知晓则应定下的牢笼计，苏定方领兵前来救英雄，这将军一见群贼心冒火，胆寒惊，一溜溜风马横冲，直奔贼队，噗噗噗，素英枪狠狠地乱挑子兵，重则扣起家撇戈朝下的那苏定方，未及交手就甘拜下风，这罗成马似龙飞追败将，猛抬头见板子溜飞他在眼前迎，叫罗成你一杆银枪无对手，杀伤了孤枪 这有名的上将数十名，这儿起你王爷单人独马而黄敢战斗，这罗成千次把刀杀，二路通红抖音枪，呐喊一声冲过去呀，不敌方与你伏埋个血一层，扑通通连人带马尘和泪，好看脸这历经的证据连半步难行，这将军正自捉急一声炮响，雪地里现出无数的子兵，苏定方双盔战马把金刀挂，冲锋搭上箭雕翎，罗成你马前投降还则罢了，如果然你来看，叫你在乱箭之下丧残生，这英雄仰面朝天哈哈的大笑，苏定方你不必发威，速放凋零，某若是眉头一皱也算不了英雄，苏定方请帮担当好好好，忙传令军总们齐发乱箭射罗成，只听得刷刷刷两岸一阵风响响，大将军他那银袍白马被血染红，都西坡见存一位英雄将，看罗成疆场捐躯是千载了英名。 欣赏了孙淑君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《罗成教官》，下边呢我们换上一个曲种来欣赏一段京东大鼓作品，要为您请上的呢是京东大鼓名家董祥坤先生，今天他将为我们演唱的是一段《武家坡湾菜》。 书信都没有啊，撇下我在寒窑受孤单呐、啊！哎，难道说你在西凉得了病啊？爬也爬到寒窑前呐、啊！你在西凉要享富贵。 腿软。啊，快到晌午还没用餐，把弯菜的小刀拿在手，啊，顺手跨起了小桌篮呐。三姑娘走出了窑门外呀，到武家坡前要把菜弯哦，哎哎。心扣上那三黄锁，怕丈夫回来得等半天。我轻轻就把这窑门掩，叫他进来等我王宝钏啊。钱啊，抻了抻身上的破夹袄，啊，掸了掸穿着的旧罗衫，啊，不是我宝钏老来俏，嗷喂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。回来呀，跟我笑谈奈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有个铜钱呐，啊，宝钏我十八年没把铜钱见，啊，好容易今天见铜钱，啊，我把铜钱拿回去，啊，买点针线补衣衫。好一个爱财的王三姐呀，猫腰捡起这个老钱呐，他手拿着老钱没处放啊，他撕了一个布条把钱穿，左穿右穿也穿不上啊啊啊啊啊啊，他细一瞧啊，啊，这个铜钱少半边，啊，眼望着苍天一声长叹啊，哎哎呀哎。铜钱跟我一样搬啊啊啊啊啊。那王宝钏手拿着老钱，眼望着苍天，